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1亿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最恋爱的苦海，人的一生原本没有应该，我才不像你会假装正派，在酒杯里旋转天生自在。夜晚邂逅的意外，把烦恼都抛开，天旋地转和无奈，别太过时代。内讧飞舞的可爱，就能破论的无赖，也许大脑在作怪。无聊的时代，别期待他们虚诺的现在，别相信他们虚构的未来，未来也许比现在更坏，该醒的时候我才会醒来。比现在更坏，我才会醒来。 准备最烈的苦海，人的一生原本没有应该，我才不像你会假装正派，在酒杯里旋转天生自在。夜晚邂逅的意外，把烦恼都抛开，相信他们虚构的未来，未来也许比现在更坏，该醒的时候我才会醒来。比现在更坏，我才会醒来。比现在更坏， OK， 点一杯最烈的苦艾，别再问我为什么喝醉，该醒的时候我才会醒来，在酒杯里找到一种跟世界和平相处的方式，众人皆醉我独醒，别着急下结论，谁更清醒还说不定啊。这样的一首酒气满满的歌曲呢，是来自臧鸿飞的一首新歌，叫做是醒来，你还喜欢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晖，大家周末快乐。 我们说假如呢变成一只猫啊，像猫一样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还有恋爱，有没有很心动呢？那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情歌的角度哈。所以呢下面我给你推荐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伍嘉成带过我们的一首新歌，叫做是温顺的猫，听听看吧。 爱捕捉你的动态就像是现在，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So why 对我不理睬，像一个小孩两小无猜，思绪抛开，当你觉得累就甩开，当寂寞爬上来你又想重来，只想对着窗外发呆， And I just wanna sleep， 只想做只温顺的猫，外面的精彩盯着门外，逃离现在， But why 总觉得怪怪，原来是不舍得对你不理睬，九条命的我与生俱来，但只有一个心，只想做只温顺的猫， 把爱情的关系呢比作猫和人的互动啊，跟信任的人撒娇抱抱，不会时刻跟着你，也不会距离太远，黏人又独立，或许呢小动物比很多人可爱的多吧，是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歌啊。下面呢这样的一首翻唱呢，你应该一定会很熟悉啊。那西部歌王王洛宾创作的《一江水》，又叫《永隔一江水》，翻唱的版本呢是特别的多啊。今天呢再听一个新的吧。那这一曲呢是来自徐佳莹和毛不易的合作，掌声有请。 心儿已等碎，我和你是 谁和我相配？ 等待，等待，再等待，心儿已等碎。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 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我们刚才听到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毛不易和徐佳莹带过我们的一江水啊。没错，熟悉毛不易的朋友呢应该了解呢，他应该是徐佳莹的迷弟啊。很多场合呢都提到他最想合作的歌手就是徐佳莹了。那么徐佳莹呢在明日之子播出期间呢也为毛不易是加油打气，那么这次合作呢也算是毛不易的心愿了。那说到好听的歌曲呢，真的有无穷无尽的哈，所以呢下面下一首呢也应该是大家会很喜欢的一首，是来自何洁带过我们的一首微凉的风。没错，微凉的风，秋天来了，天气转凉了，所以记得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早晚要添加衣物哦。 现在的我有点难过，有些说不出的感觉包围我，用什么拥抱冷漠，努力笑着别看清我，我怎么说没有人晓得，我们只是关起耳朵生活，用眼睛读着笼罩现实的泡沫，一眨眼不小心被戳破。微凉的风能不能带走我无边的失落，拥抱我就算坠入这微风，撑不起旧梦，却让心如止血般悬在空中。怎么说没有人 想你，守护着谁，无声无息。 仔细的回想一下，最初的我们呢是简单快乐热情朝气的，而渐渐长大之后的我们呢，在实现梦想的途中呢，一步步的迷失了自己。那就像这首《微凉的风》里的一句歌词说的那个样子啊，我怎么说没有人晓得，我们只是关起耳朵生活。所以你听明白了吗？有的时候呢，不仅仅是要逃避，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迎头赶上哦。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推荐下面这一首歌曲呢，刚开始呢只会觉得旋律很动人啊，但是看了歌词呢，你会觉得是相当的震撼，似乎呢感受到了一股很巨大的一种力量。没错，生活呢不曾取悦于你，它残酷薄凉啊，但是有一个人呢，在你生下来之后呢，就会一直的保护着你，他希望你能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也能够被温柔相待啊。这是一个独立又自强的母亲，就像所有已经成为母亲的那样的人一样。那这样一首歌呢叫做是 Rockabye，听听看吧。 She works the nights by the water. She's gonna stray so far away from her father's daughter. She's once alive on for a baby. All on her own, no one will come. She's gotta save him. She tells him, oh love, no one's ever gonna hurt you, love. I'm gonna give you all of my love. Nobody matters like tells him your life ain't gonna be nothing like my life. You're gonna grow up, have a good life. I'm gonna do what I got to do. So rock a boy, baby, rock a boy. I'm gonna rock you, rock a boy, baby. Don't you cry. Somebody's got you, rock a boy, baby.Keep out the gold. When he looks in her eyes, he don't know he is safe. When she says, ooh, love, no one's ever gonna hurt you, love. I'm gonna give you all of my love. Nobody matters like you. So rockabye, baby, rockabye. I'm gonna rock you, rockabye, baby. Don't you cry, 'cause somebody's got you, rockabye, baby. 见字，身份分文好歹还有一点颜值，左边大咖一发一再来头我养三，这不拦着蛇但是也不烦，第一遇说是说的那不费力，先被取胜为名，明知暗道为利，分辨领了危机，心里每天在当风险，前进都往那定，是非都往那听， 有种来到时代三教九流运气，没得刀光剑影或者全靠运气，风里吹出风声，心面腥风血雨，我做我的传奇，闪耀在黑夜里。 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山坡，没有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今天别想了， 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 翻不了的山坡。

何为年少呢？有梦就做，有酒成歌，不为岁月，不惧流年，此番岁月金不换呐、啊。所以加一首歌曲呢，《金不换》是由金志文联手陈奂仁共同完成词曲。同样呢，是当下最热的金牌音乐人，二人呢将追逐梦想过程当中所经历的磨砺写成了歌曲。那双人份的鬼才创作的《金不换》呢，带来了更加天马行空的音乐元素。那金志文搭配陈奂仁共同演绎歌曲呢，双剑合璧唱出了人生的同时呢，也在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有梦去追的人生感悟啊，用音乐的方式呢，为更多的人延续追梦之路的精彩。所以这就是这样一首歌曲的魅力所在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住了，是来自金志文带给我们的《金不换》。好了，说到梦想呢，我们再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啊，同样承载着太多太多的理想，还有我们的抱负了。听听看吧，有请我的大栋董鹏闪亮登场。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二百推出了新歌《莎琳娜》，伤感悠扬的俄罗斯民谣曲调，牵扯出强烈的怀旧情节。二百是阿拉善人，在他的家乡记忆里，莎琳娜这个名字时时浮现，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所以姑且可以当作一次他对年少记忆的致敬。那些浪漫而孤单的情景和意象，都是二百对莎琳娜一遍一遍的呼唤中沉淀殆尽。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二百《莎琳娜》。 夜风一阵渐寒冷，我终于想起了她，莎琳娜，莎琳娜，莎琳娜。从前的照片已褪色，再记不清她的样子，莎琳娜，莎琳娜，莎琳娜。在那条熟悉的大街，她坐在高高的窗台，莎琳娜，莎琳娜，莎琳娜。路灯下写着的影子和已沉淀殆尽的名字，莎琳娜，莎琳娜，莎琳娜。莎琳娜， 莎莉娜，莎莉娜，曾说过再见的人啊，请记得一定要回来。莎莉娜，莎莉娜，莎莉娜。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好，我们说矜持呢是第一季中国好声音的人气学员了，好声音呢已经办了好像有七八年了是吧，能够坚持发专辑的歌手呢真的是不多啊，矜持呢算是一个了。那最近呢他也是推出了自己的新专辑，叫做是我和我。那所以下面这样一首歌曲为你推荐的是他在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是挚爱。挚呢是给予的意思啊，那给那个相信爱情的自己呢写一封信。矜持呢是唱出了成熟女性正向的爱情观，那这首歌呢也有成为金曲的潜质哦，所以一起来听听看来自矜持的挚爱。蒋潇琴 总是无端回忆弥漫，那属于我们的不真实的片学着勇敢，各自承担。我明白，去等待时间，才让你我看清。在袖手旁观，我依然会遗憾，有过疑惑未解开，可是我已不再无所适从的不安，紧握着的期盼，深信不疑的姿态，怀念起的挚爱是否全都已释怀。我会在这人海找属于我的依赖，就算我被掩埋在汹涌肩而过，再走散，可是我还依然很彻底的着迷挚爱。总是无端回忆 手足无措的不安，紧握着的期盼，深信不疑的姿态，怀念起的挚爱，转身后都已释怀。我会在这人海找属于我的未来，就算我被掩埋在深思里，街中呼喊的我太孤单，擦肩而过再走散，可是我还依然很彻底去相信挚爱。 我会在这人海寻找属于我的依赖，依然很彻底的相信挚爱啊，相信爱情从来不会因为一次的挫折丧失对爱情的信念。那同样呢，他们也是值得被爱的人。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矜持的《挚爱》啊，送给大家了。那也希望整张专辑《我和我》呢，能够受到大家的喜欢吧。有空的时候呢，我们会一一推荐。那如果你心急的话呢，可以先找来听听看哈。好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为大家送出的呢，的名字呢也叫做是《我和我》，但是呢不是矜持。是来自华晨宇。我们说结束小时候缺爱的孩子呢，会特别渴望得到很多的爱啊，成为明星让万众瞩目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很多人喜欢华晨宇呢，是因为他和他一样经历孤独啊，于是理解他那种种种的状态还有行为啊。那他的这首新歌《我和我》呢，就当是孤独患者，我扮演我的角色，我活在我的生活，享受自己的快乐，那也是对华晨宇自己很好的一种诠释了。难道这样的一首歌曲单单只唱了华晨宇吗？其实呢也有很多是我们的影子，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一定会得到很多人的共鸣的。所以呢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在周末的时候也送给大家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华晨宇的《我和我》。希望呢我们能够在一周工作之余让自己想明白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好吗？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呢下次再见喽，拜拜。 我扮演我的角色，我活在我的生活，享受自己的快乐，无论这时间过客终究不攻自破。我和我一起生活，也和我一起创作，我喜欢假装自我，不用避嫌和闪躲，也不用担心突然紧张到不知所措。倘若你看不到我那绚烂天空，我又何必解释我的不同，孤独地沉浸在自己音乐之中，何尝不是一种享受。闪躲，也不用担心突然紧张到不知所